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这时段先来关注一组今晚的演出动态。舞动经典，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音乐会今晚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爱听舞曲的朋友不要错过。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这场音乐会当中，溜冰圆舞曲、哈巴涅拉舞曲、马刀舞曲等将接连上演。舞台剧《我是月亮》今晚开始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这部剧通过五段关于成长的温馨故事，探讨着自己与自己他人的关系，探讨着身体痕迹。第三届钟鼓楼相声会今晚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开演。今晚的师徒专场当中，相声名家常贵田与徒弟朱海棠，赵岩与徒弟张刚，李建华与徒弟浩南，李金斗和方清平，李增瑞和徒弟李涵、董建春等老少组合将带来《欢歌笑语》《王子复仇记》等经典节目。开心麻花脱口秀《奇怪物语》今晚开始在朝阳九剧场演出。看一个律师如何一本正经的讲段子，一个抑郁症患者怎么把你逗乐，前金融从业者怎么变成脱口秀冠军，他们将把各行各业的有趣酸楚讲给你听。百老汇原创经典音乐剧《律政俏佳人》今晚继续在保利剧院演出。首次来华的原版音乐剧《律政俏佳人》改编自2001年的同名电影，讲的是一位美女成长为律政精英的故事。舞台剧周六下午2:30的咖啡馆今晚继续在西区剧场上演。一个咖啡馆里六个角色碰撞出四个可以独立存在又彼此关联的小故事，讲述人情的复杂和人世的温暖。舞台剧认真的重要性今晚继续在鼓楼西剧场演出。这是一部最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小剧场话剧，有着最具冲突感、跨界感、脑洞大开的颠覆改编。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国家卫生计生委表示，预计流感活动高峰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随着学校和托幼机构寒假来临，流感活动水平将逐渐下降。近日一些地方的患者反映到医院看病很难买到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亚辉表示，我国抗病毒药物的供应保障是充足的，从生产供应上来讲完全充足。明天晚上12点，成品油将迎来2018年的首次调整，多家预测机构预测这次油价将上调。国家网信办近日就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约谈当事企业负责人，指出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方式不符合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应加强对支付宝平台的安全排查，进行专项整顿。支付宝和芝麻信用表示将全面整改。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听预告知冷暖，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办。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特别欢迎一下狮子座啊，狮子座在4:59发了一微信，在我们的平台上打卡了，今儿听个完整版。 哦，他指的是我们上一个节目吗？是不是？ 好，您接着再听下一个完整版。这个时间确实有的时候可能对于下班比较晚的朋友来讲不是特别合适啊。 还有一个问我们这个互动方式的一个冷不防啊，问876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冷不防也是来找我们早上节目大帅的，跟我们俩没什么关系啊。今天我们说的 都是路人甲是吗？ 哎，可不是吗？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件事情让人特别开心。 哎，对，今天要说什么？我看标题，我看一个外卖是吧？ 外卖是什么呢？ 哦，看错了，那个顺序看错了，是卖给老外。 老外 啊， 四点有戏，扬眉吐气啊， 是你扬眉吐气吗？ 啊。这说高兴啊，是不是、啊、我们说今天说一部一个系列的网大 啊网大啊， 哎，一提网大、 哦、说的是网络大电影， 哎，一提网大啊、我们说了 好 网 大就不听了， 嗨， 因为不看网大的朋友也有啊， 早就不是原来那种网大了、是吧，这个倒是上下出山啊，是吧，这个我到底有没有遇到过潘金莲呀、是吧，我都是把好几部给捏到一块儿说了、 那个名字叫我就是潘金莲。 我到底有没有，是不是遇到过，没有遇到过潘金莲啊。 刚才张亮说的就是曾经在某一个时间范围内咱们看到的网络大电影都是打擦边球啊、就是蹭热点。 去年啊，这个虽然说网大还没有到达自己特别火爆的程度，尤其对比这个各个网站推出的网剧啊，网大显得是比较沉默呀，是吧？ 哦，对，去年是网剧特别的发达、 有几部非常棒的网剧啊，咱说几部啊，《白夜追凶》啊，《无证之罪》，还有《河神》这三部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卖出去了啊！不仅仅在我们的网 卖出去了， 哎，不仅仅在我们的网络上特别火爆，而且卖到了那个，在他们电影界啊颇受争议，但是却挡不住发展势头的 Netflix，对吧？ 对，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网大，它也是咱们中国第一部啊，同样是卖到网飞的这么一部电影，叫做《杀无赦》。 你提着网飞 Netflix 这是一家啊，这个大家知道要卖给他们呢，几乎就是跟什么呀，跟我们知道《纸牌屋》啊，是吧？黑镜啊，属于一个平台上的。 哎，你还真说对了，你刚才说那个黑镜，有人就把《杀无赦》跟黑镜和《纸牌屋》相比。不是说、 跟我的最爱相比啊， 不是说内容上相比、内容上是不一样的，它的方式包括制作包括发行的方式都特别相近，叫什么呢，就是它你可以叫系列网络大电影，你也可以叫它迷你剧，你看 哦， 哎，是不是、这个很多的迷你剧嘛，现在我们看到美剧有些英剧都是、尤其这个黑镜原来是英剧哈， 每一集都是单独的一个故事， 对、但是各集之间又有联系，最关键的是它的播出方式上是什么呢，就是它介于剧和电影之间，差不多的时长三集的话也就是看下来也就是几个小时，对吧，某一 不费事儿， 对、一集的话也就是一个小时多一些，对吧，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它在推出的时候往往就是以连续的比较短的中长度的这样的几集放一块儿给你推出、 但是我们说到的今天这个网大它就更是一个独立的作品，这个、网大是有来头的是吧，这个网大是来自美剧的 美剧 当中的一个故事， 对，叫 Chosen 啊，选择吧、 抽谁， 抽子 啊 原来的这个英文名字， 对啊，那我们这一部杀无赦呢做了这个叫做中国化的改变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啊，应该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吧，爱奇艺有一个叫新电影主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一个计划啊，其实是 网络电影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组成部分。 对，实际上是邀请了爱奇艺，邀请了国内外很多知名的电影界的名人，然后呢还有一些青年导演共同合作打造了一系列，投资应该是都是在千万以上，那么 一系列的电影。可能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杀无赦》，这是咱们中国首部出品到这个 Netflix 的这个首部这个网络大电影。 那也就是说，它是所有咱们中国网络电影当中第一个走出去。 没错，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有还有更多好的。那么据我所知呢，《杀无赦》的这个它的成本应该是3000万，整个三集啊。一共是3000万成本， 嗯， 那现在来看，咱现在不知道这收购价格是多少哈， 嗯， 但是现在来看，肯定是稳赚不赔， 嗯，哎，就这样一个《杀无赦》走出国门啊，全球发行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连线了爱奇艺网络开发中心的总经理窦黎黎，我们来听听窦总是怎么说。窦总您好。 哎，主持人你们好。 嗯嗯，欢迎来到四点有戏。刚才我们正在说这部《杀无赦》，它创造了多个第一啊。刚才我们在说它第一个。通过网络电影的方式走出国门，是 Netflix 的这个收购之后就全球发行。那对于这件事情您怎么看？它有何意义呢？ 首先谢谢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对我们的这个关注哈。那么可能这个影片它走向国际的意义呢，我们可以归纳为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美剧的改编的，所以呢可能是一个美剧的 IP， 然后加上了我们的一个中国式的一个表达，然后再加上一个好莱坞和澳洲的一个顶级的公司的这个制作班底的一个保驾护航。 嗯， 然后呢可能是我们说解锁了，就像刚才我也听到主持人说，有一些道士下山啊，有一些潘金莲啊这样的可 能是。啊，都被您听到了。 嗯，之前的网络电影的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吧。 嗯，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提高这个网络电影的一个质量，我们也解锁了网络电影的一个全新的发行的模式。 嗯， 希望通过这个影片的这种发行方式呢，能够为我们的广大的片方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就是说我们的影片只要是质量高也是可以卖到国际去的，也是可以 Netflix 也是可以来买我们的影片的。那这样发行渠道打开了以后呢，我们的成本相应可以提高，那可能我们的影片的质量我们也是对未来是可期的。 嗯， 可能我想它的主要的意义是在这儿。 嗯，那么再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这比较关心，具体的数字我肯定不问了，这可能涉及到商业机密。 嗯， 但是我就问您一句，卖到网飞咱这成本回来了没有啊？赚钱了没有？问问这个啊。 目前来说部分回来了，然后呢，但是对于未来来说，我们还有巨大的一个空间和潜力。 哦，那现在有没有就是在商讨以后咱们爱奇艺还有没有其他出品呢？或者现在 计划 在谈？对，以后这样的计划会跟更多的平台去合作呢？嗯， 对对对，谢谢。因为我们现在上周在广东开机的一个叫《生死鬼域》的网络大电影呢，也是由美国的这个 B 级片的教父罗杰·科尔曼来监制的。 哦， 然后也是有一些美国的团队，包括说有《终极斗士》的一个这个演员，然后也有《新荒方》的导演是那个厄尼·巴巴拉什，然后还有我们的香港演员安志杰，这样也是一个国际的班底。那么目前在北美的一个预售的情况也比较好。 嗯， 这是也是可以期待的一部网络大电影。 嗯嗯，窦总，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部《走出去》，这仅仅是第一步啊，接下来可能在2018年有更多的计划，我们也希望跟您那边保持更多的联系，有什么的消息我们共同分享，好吗？ 好的好的，感谢关注。 谢谢窦总，再会。 嗯，好，谢谢。 提到爱奇艺，可能大家看网络电影的朋友还是比较熟悉这个平台呢，在去年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 对，这个最早爱奇艺以自制栏目啊，这个多为我们熟悉。 对， 后来一系列的优质的网络电视剧啊， 嗯， 我们也是基本上现在看到这个三分天下吧，这网剧市场， 对对对， 是吧？ 嗯， 哎，那么我们看到在网络大电影上，爱奇艺已经是先迈出了这个头一步啊。 嗯， 这部《杀无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啊？它那个原版的那个Chosen啊， 嗯， 美剧呢，它就是一个就是真实版的杀人游戏啊。而我们呢其实做了一个叫这个叫什么比较接地气式的一种改编。 嗯， 首先把主角的身份从律师变成了医生啊， 嗯， 然后呢还有更多的家庭的戏份啊， 嗯， 那大概介绍一个背景，然后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咱们这个杀无赦的片段。它其实就真的像一个杀人游戏。这男主角带着一家人到澳大利亚去出差啊，他是一个医生嘛，他专门设计了一款软件 可以监测人体的健康情况，比如说你的血压、你的心脏。 嗯， 他把这个软件就放在自己的老丈人身上了啊。 哦， 他老丈人也跟着来了。 嗯、 哎，然后呢，就都安顿好了，当地还有一朋友接待他哈。 嗯， 然后就在这个宾馆当中啊，他早晨一出来就发现，哎，出现了一个盒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 嗯。 给他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就让他杀一个人。 嗯， 哎，他就陷入到这游戏当中，因为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是连环的，就是他杀的这个人也有一个任务是要杀另外一个人。 嗯， 他想，如果我要是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圈套是怎么回事，这个游戏怎么回事，那我就要找到我要杀的这个人， 嗯、 跟他聊一聊。 嗯，哎，哎，听过了这个《烈日灼心》式的这个评书的开头之后，我们马上就进入这部电影啊，一起来听听《杀无赦》 《杀无赦》 当中的这么一个片段。 放心，我没带枪，也谢谢你愿意见我。所以前晚收到了一个盒子，那我还剩多少时间？今天晚上。10:42，所以你也收到一个盒子。 我收到这张照片，Ray Yates。我上网搜了搜他，有三个小孩，开了家店，Ray的宠物店，可能是卖给人家一条死鱼吧，我不知道。最开始我还以为是玩笑、恶作剧什么的，然后开始收到电子邮件，再然后就是电话，他们居然威胁伤害我妻子，他们威胁他。 你试着找过跟你的目标聊聊吗？ 我专门去看过他，到他的店，看着他打烊收工。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我甚至都没有下车。我想过，如果我真的要下手，我应该怎么做？ 你报警了吗？ 当然，我把枪带了过去，还要搜其他东西。结果警察把我逮捕了，几个小时后又把我放了。不过最夸张的是。他们还把枪还给我了。 反正我不会伤害任何人的。 真的等到你爱的人受到威胁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会变了。 所以我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你还有别的可以信任的人吗？ 除了那个被选中来杀我的人吗？ 你不会再见到我。 好，更多的精彩内容还得登录到他们的平台上去观看这部电影。 哎、对，这个现在三集已经都可以观看了。 从1月7日开始的是吧？ 对，刚才我们听到就是第一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入到这个剧情？这就是主角蓝正龙啊，他演的这个医生啊，他跟他对话的那人是谁？就是这台湾腔那个，就是蓝正龙啊。 哦，嗯、 他找到的就是他的任务，他要杀的那个人。 嗯， 然后那个哥们就给他讲了。 嗯。 他的任务，他要杀那人是一个什么人？ 嗯， 是一宠物店的老板嘛？ 嗯， 哎，刚才就是这一段， 其实就是一个胁迫， 没错， 杀人的故事。 对， 嗯， 这里边他说植入了这个咱们非常特有的，叫做我们这个中国才有的这种亲情的模式。 哦、 为什么、哦？你看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故事啊，也甭管中国的、外国的吧，一般来说要。胁迫你，那就是不是这个抓你的妻子， 嗯， 要不就是你的 孩子，嗯， 最多就是什么，美国队长那样的、 嗯、 是吧？这个同甘苦共患难，对自己人生以人生导师一般的哥哥、 嗯、 是吧？ 嗯， 这个他是为了什么？嗯，这个解救谁啊？ 嗯， 解救自己的老丈人。 对， 你看看这是不是很接地气啊？ 而且挺新颖的，是吧？ 对呀、 啊， 他是为了救自己， 是救还是不救呢？ 哎呀，他安那设备，用自己老丈人做小白鼠了，做实验了。然后人家马上就跟那个客户说：“你看见这个病人了吗？这是我的老丈人啊，所以我 不敢怠慢，哎啊、就让你们相信这个东西是靠得住的。 嗯嗯 一个我们刚才说到的美国的原版的故事啊，中国化的改编， 对， 有了这三部叫《杀无赦》，这是一个刚才说到里程碑式的作品呢，因为它确确实实创造了很多个第一。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当中这么说，说这是中国网络电影啊，叫做在全球叫同制同播啊，这么一个概念的第一次。 哎，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个作品能够走出去是很有意义的。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这些演员啊，不是什么大牌演员啊，小有名气。 对，就是蓝正龙，我还是比较熟悉一点。 这个女演员叫佳佳哈，邓佳佳，她是那个《爱情公寓》当中那个小姨妈啊，特别好啊。确实在这当中呢，你总觉得这个贤妻的外表之下呀，好像有一颗这个不为人道 涌动的 内心啊。我不知道，因为我只看了第一集啊，后面还没来得及看，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她更多的戏份啊。确实挺好看的哈，但是我也要说。毕竟啊，拿的是人美国的 IP， 虽然说他们这个设计其实已经很巧妙了啊，跑到这个哪儿去呢？跑到澳大利亚去出差，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这设计确实很巧妙。所以他，你看他那个警察呢，是澳大利亚的警察，其实已经很明确了，警察跟这场杀人游戏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啊，他是为某一个就不知道背后是谁啊，为了那个人保驾护航的啊，这警察都是坏人啊，这拍的这个。但是我就要说，其实他当中有一些细节，无论从这个悬疑的设置，从推理的进程，我还是看到了有一些是稍微有一些叫经不起推敲啊，不能细想。 从剧情方面，可能还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 空间进步的空间， 对 啊。 好，说到这里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部非常新颖的名字《杀无赦》，网大在1月7号呢已经在全球啊同步发行。那各位看过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观后感。另外呢，想问问大家，我们提到网大也好，网络这个电视剧也好啊，不叫网络电视剧，叫网剧也好、去年有那么多部，还是越来越走向大众视野。那您觉得您看过的最好的一部网剧或者网大究竟是什么？ 哎，我们也跟大伙儿回顾一下，回顾什么呢？就是那三部啊，已经卖出去的网剧。 真的，就是今天我说的网大的时候，其实它背后去年这个网剧的这么繁荣，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推力。 对。你要是凭道士上下出山是吧，凭这个我到底是不是潘金莲，你再怎么运作你估计你也没戏， 就是永远是那样一个层级。 对， 现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去年看到让潘粤明再次走红的是吧， 哎， 就白石兄确实是厉害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各个综艺节目都拿这个来做点。 是我觉得这个当中你会，我觉得我发现一点哈，就是走出去的是什么类型，你发现没有，悬疑犯罪， 哎， 这个类型，这类型吃香，对不对？ 对， 河神它带有我们传统文化，但是其实它的推理，它的悬疑故事还是味道很重的哈。 对，中国味道。 对，为什么这样？因为有人也说了，这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呢，悬疑推理这样的故事，你只要精彩，咱都爱看。你看我们不也是老看人家日本的这个推理小说嘛，是吧？虽然有他们这个当地的风土人情，有当地的特色，但是对于推理故事我们是一下子就有代入感的啊。另外就是往往这个推理的这种小说呢，尤其是涉及到罪案了，它会展现更多人性的东西，而这个人性的东西是相通的，不管你是哪国文化的，对吧，你是这个欧美人啊，你是这亚洲人、 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喜欢什么福尔摩斯探案呢、我们才会喜欢柯南啊， 包括今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东方快车谋杀案， 对， 阿加莎·克里斯蒂， 哎， 所有的这样的作品呢，其实它吸引人，然后影视化之后呢，它会有更多一些可能你读书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有视觉冲击的东西。 哎，今年这几部网剧，我觉得也是真是大快人心，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推理的这个。作品也真的是不差劲、哈， 对， 非常好看。 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好几部了，河神是其中一个，无证之罪和白夜追凶。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也要听一段来自这个，还是听白夜追凶吧。 白夜追凶好， 白夜追凶真的是去年这个白夜追凶弄的这潘粤明上各个综艺节目都是平汤了哈。 是厉害啊，成名作了就。 来，我们听听这段，看看你是不是还有印象。 喂， 我是刚才往您家送外卖的，我的工牌是不是落在您家里了？工牌号是…… 是吧？怀疑是我弟啊，自己看。 说什么呢？啊，这一地碎尸，赶紧干正事儿啊！来来来来，给。以后你弟这事儿别老疑神疑鬼的啊，说不定早就跑南方去，离开京港。 他的案卷是不是在你手里？ 这事儿就不劳你帮忙了啊。 又是左手？ 对，又是左手。 两个被害人都是左臂，会不会有什么寓意呢？ 师傅，又找到一只。 又一只？ 可不， 这两只左手。 妈，他死杀了。 清洁工说昨天白天还没有呢， 这很可能是夜里拽的。 对，这袋子上都没有露水，这但是草坪上都是露水，如果是昨天晚上抛尸的话，那这袋子上应该也有露水啊，应该是今天白天才抛尸的。 把地图给我。刚才那个尸块在哪发现的？ 差不多就在这 儿。离正门多远啊？ 300米吧。 走，看一眼。 扩大范围，再好好找找。 好嘞，来合警啊！ 去前面看一下有没有监控视频。 那您呢？ 我去看看后面。 好。 那您好，我的工牌是不是落在您家里了？工牌号是17655。 哎，你现在怎么样啊？ 这人怎么？ 你现在太过分了吧！ 河光小区，麻烦您快点。 这怎么回事啊？神经病吧你！ 哥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 我们之间没有。 每次这歌一开头就是这个剧的主题啊，哥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 嗯， 关宏宇、关宏峰， 对，很有意思哈。这个《白夜追凶》，这是作为我们当时啊跟《无证之罪》啊这唱的对台戏，对吧？ 嗯， 一个是腾讯吧，一个是优酷啊。这两部作品是各有千秋。嗯，但是呢同时期你看他们上线时间也差不多， 嗯， 就掀起了两派支持者哈。 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无证之罪看的少啊，白夜追凶我觉得 还是被推到了白夜追凶里面。 对，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从更多的层面，他不仅有推理， 嗯 啊，还有演员的表演， 嗯， 对吧， 嗯， 还有故事接地气，就是更有情怀。 嗯， 哎，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是他更吸引。 我还是喜欢老潘，真的 是吧， 太厉害了。 哎， 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司仪就说他记得的这两年看过的最好的《白夜追凶》啊， 嗯， 斯文说忘记我喜欢的《白夜追凶》，期待他的第二部。还有这叫嘟嘟是吧？这位朋友说 嘟嘟，啊， 我最喜欢的是《黑镜》， 黑镜 超喜欢啊， 嗯， 不知道算不算网剧？他说真的很喜欢，当然他是绝对的网剧。不过他们现在是这么说，哎，就世界上有美剧、有英剧，还有神剧，就是《黑镜》。 哈哈哈哈，是这么定位的啊。 对， 好，那我们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听一听这首啊，潘粤明自己唱的 啊， 白天不懂夜的黑。 嗯嗯， 一会儿下半段我们， 也得有戏是吧？ 对， 这每天不演个戏，这节目过不去。 这可不是嘛，四点必须有戏，啊， 好嘛 啊！ 一会儿听听我们俩怎么学着演戏， 你看悬疑推理啊，一会儿来。 无法想象北方的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i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殿，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以及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五方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车多，流量大。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办，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豁达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33，欢迎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回来。 这今天说的这叫卖给外国朋友，网大终于这个出口气了，是吧？ 哎， 扬眉吐气。 确实啊，我们看到这种悬疑推理啊、惊悚、这个类型的，甭管是网剧还是网大， 全世界都喜欢。 哎，而且我们逐渐发现了很多。咱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也很非常擅长这样的题材，对吧？我们也希望他们的作品呢，越来越多的能够被拍成影视作品。 比如说元芳的故事啊什么的啊，其实也可以走这个路子，只不过我们看到大多数是在原来电视台播出的综艺多一些。 其实这个悬疑推理这么说吧，如果你做一种元素，它可以跟很多的元素进行混搭，对吧？它可以是很文艺的，悬疑，比如说《白日焰火》呀，是不是？它也可以很历史的、很文化的悬疑，比如说《河神》嘛，对不对？它怎么混搭，有怎样的一种气质，其实都没关系。重要的是你那个核心得经得住推敲，这就是剧情本身要经得住考验。 你认为至今为止你看到过的所有的悬疑推理这样的小说也好，还是影视化作品，最经得住推敲的是哪一部？ 《嫌疑人 X 的现身》。 哦，真的？ 我特别喜欢，我 是你喜欢这个？ 我看完电影之后，我去看的小说。我觉得 这边是河神，那边是食神。 这么说，为什么我觉得它棒？ 他棒就棒在呢，当然我其实看这方面呢并不是很多啊，可能我上点岁数了啊，愿意看点权谋啊、悬疑啊、推理这之类的啊。我觉得他棒就棒在，就是他在严密的推理的基础之上，最终让人做出决定的还是情感。他这样的一种结合的方式，最后的那个奉献，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看到东方快车谋杀案最后的那个结局它会那么的出人意料，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就是大家这种他会还是说白了用一种大爱价值观的东西他来引领，我觉得这个是小说到达作品到达一定层级之后的他的引人深思然后让人动容的地方 就是除了缜密的推理逻辑之外 对 他其实有人性在里面 是是、哎、而且我觉得呢这个嫌疑人他的推理可以说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全都存在不仅仅是整体的这个事件包括这个不同层面呢是吧，最高手是怎么推理的然后这警察是怎么推理的，侦探是怎么推理的，是吧？每个人站在每个人的立场上，你会发现他们都得出了非常符合逻辑推理的属于自己的那种判断真的是太精彩，就跟这个作者看见这事儿一样是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看了 这说的是其实是这是日系的 对对，今天我还看了看日系确实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家哈、啊、而且现在 说就是对于日系可能所有的朋友们如果看这日系推理的东西的话柯南这个应该是可能更多一些是吧， 对这个今天我看到那个那都是大神级别的回答，他说你们要看悬疑推理我给你们推荐一些作家这些作家他们怎么说呢，就是柯南是学他们哪些作品的举了好几个例子啊。 估计你说出来我一个人不知道 我也记不住名字了，确实就那个字也比较难认， 他举的都是日本的 对都是日本作家啊。当然了 他有优势， 这个从这个电影的角度呢我也挺喜欢看，你比如说这个致命 ID 对吧，这刚才哪位朋友提到七个我了 七个我 、哦、啊，这是哪位朋友来我刚才 看是跟过去说再见 哎留言的确实这个张一山这最近是被有些公众号捧被有些公众号批啊当然从演技上咱们另外一回事，就是从剧情本身这个叫做精神分裂然后就多少人格的这样的戏确实不好写啊， 其实一说就是21种人格在一个人身上 可不是嘛，是吧，怎么写怎么演呀、 啊、所以刚才司仪就说一个人分演两个人的剧不多啊，在一明一暗、 哎、 一正一邪往往都是拿这样一个套路来做悬疑和推理的这么一个人物设置， 对一个六小龄童那个演的、那个、 真假美猴王啊 美猴王对 啊这个其实还真是，我刚才跟张亮说、啊、我说你小的时候看过很多这样的，就是叫一个人分饰两角，这两人呢要么就是失散多年的姐妹啊兄弟，两人长得一模一样，性格迥然不同，在不同的领域都是那个大拿，后来相遇了。然后我们小时候就传一件事情，说这戏啊它不好拍。他一个人啊，他分饰两角，他特别难拍的是有一种戏 啊， 就俩人就抱在一起，俩人一拉手， 对， 小时候那个特技你 特技 知道没现在这么 好做， 对， 以现在的手段，别说拉手了，接吻都行啊，怎么着都能拍出来啊。 既然刚才说到了这个悬疑系列，其实张亮一直还在提说，去年《河神》也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地位挺高的， 对。他的这个特别好的， 离咱们更近嘛，天津嘛。 对，而且这个把就是那种民国时期那种就是行业性啊，他有一些就这个跑江湖的啊，这行业的特色，这个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曲艺作品当中也有很多涉及到这些哈、啊。所以然后又有一些神秘性啊，特别好的，不然这个案件联系在了一起。 最关键的是《河神》还没开始播的时候，就是大家一听那片头啊， 正好 人家在做的这个。 对 你不是去年说过，你说哎，咱们也做一版这样的 啊？对，我特别喜欢这个，他是把关键词用一种很有故事性，就是很有代入感，然后又很有自己风格的这种方式，就直接给念出来，多直接，但是很有这个意味啊。咱不知道这个美国人他能不能理解啊？ 我 网飞一播， 我特别觉得他像窦唯，当年 哦，那行，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听听， 哎，去年这个大神级的《河神》。 江湖， 科学， 拳脚， 真相， 水性好， 法医， 神佛， 记者， 身子弱，特别简单， 娘， 市政府秘书长， 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 大少爷 就是个跳大神的 天津小姐， 不抽烟不喝酒， 有钱有势有什么用啊， 眼里揉不得沙子， 还行吗，通情达理， 怕个杂， 开什么玩笑， 不交情， 有线索了，得意之徒， 神调一门， 大新闻， 漕运商会， 是吗， 我的 父亲， 不惹事儿不怕事，推理证据， 青梅竹马， 天津百姓， 听马何队友， 河神， 河神， 河神，河神， 听到河神，看到糊涂的旁观者也说河神的事儿呢啊。他说那个现在是见到回头钱了，指我们说的这个网大网剧啊。他说网大的时代呢是早晚的事儿，信息时代发展的趋势。想一想，从录像带、VCD、DVD、蓝光，到了现在，谁还用光盘啊？ 嗯， 只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不要盲目的迎合外面的口味啊，外国的口味。去年的网剧，他还是比较喜欢河神。 嗯，呆呆小熊给我们推荐了他喜欢的。这个悬疑推理方面的剧，他说本人看剧都是挑那种烧脑加表演加剧情加意外结局啊，所以我一定要问您的片单啊，看来你的这个口味比较刁钻，而且我也很喜欢看这样的啊，就是我一直没谈上好的啊， 哎，你俩可以交流一下。 他说了，目前排在心中最好的网剧或者电视剧啊，他指的是一是黑镜啊， 黑镜， 哎，然后这就不细说了。他又推荐了一个叫《九号密室》，他说这是个英剧啊，嗯，很有意思，每集一个故事， 嗯， 每个故事都与数字九有关，所以叫《九号密室》嘛，每集就30分钟，然后每集有两个必出来的主角，而且这两人就是该剧的编剧啊。 哦， 前29分钟的剧情都是铺垫，最后1分钟揭开谜底，看的是酣畅淋漓啊，特别痛快啊。叫九号密室啊，行了，我打算回去找一找。 我记得原来有台湾电视剧叫，是叫九号当铺是吧？ 啊，九号当铺是吧？ 是吗？ 真的 是那个，嗯， 好像是有点印象啊。真的应该没关系。 记不住那名字 了。还有这个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演死侍的那演员叫什么来着？瑞安雷诺兹，他早期有一部电影，就是也是跟这个数字九有关的 啊，很有意思啊。 这个每个人的记忆年代都不太一样啊。刚才我一说这个一个人饰演两角，因为提到《白夜追凶》了嘛。 有人说成龙的《双龙会》， 哎，对，《双龙会》是一个。 还有说正早的， 司仪说的，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金环银环呢。确实小时候看的这样的作品比较多。说到这里，其实那个有戏没戏这事儿还得啊研讨一下。 对， 啊， 今天我们就专门演有悬疑有推理的这个片段啊。要说悬疑推理，有一部剧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神探夏洛克啊。讲福尔摩斯的这个剧也很多呀，我们知道这个美剧也有是吧，英剧也有，电影也有，咱这是哪一版呢？我觉得要说非常极致的，让人又爱又恨的福尔摩斯，那应该肯定是卷福演的， 哦， 对吧？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嘿，你把自己的名字记得这么清楚 啊？是我吗？啊，我今天得烫个头吧？我 娘，嗨，你别烧着脸啊，头没那么长， 鄙人就颤颤巍巍的演一演卷福， 哎，那我就演这个提问题的人哈。 哦，这是哪段戏啊？ 这一段戏就是，有一个人死了，那么他去做调查， 又在现场， 对，在现场他就发现了蛛丝马迹，然后就展开了自己的神推理，把对面的人问的真是一愣一愣的。 哎，昨儿你记得我是来自白鹿原的是吧？他们说， 哎， 啊， 对对对， 今儿我就不白鹿原了 啊，对， 来自。中原， 中原啊，中原地区的卷福啊，哎，我给了你2分钟，把你的发现都告诉我。 这谁说话了？ 这是一个译制片当中的某人。 哦，好， 探长啊， 该我回答了。 嗯， 以我看呢，这死者年龄30好几，职业女性，从这个穿衣服打扮来看啊，我猜她是传媒界的 啊，跟你还是同行， 脑不好是你们变态的。嗯，这一身鲜艳的粉红色是吧？今天他刚从加地福过来，打算在伦敦住一晚上。你看，你看看他这手提箱的大小你就知道了。 这家伙不远万里来中国请了一侦探。嗯，手提箱？什么手提箱啊？ 没错， 收替祥。这女的结婚起码十年了，但是不幸福，有好多亲人没有一个知道她结婚了。 你就在这编吧。 那说编故事是吧？ 可不是吗？ 那听清楚了啊，您看她的戒指起码戴了十年了，她别的首饰都做过定期保养，戒指没做过，婚姻不幸的证据就在这里。您看这戒指的里圈比外圈是不是广好多？哎，这有2度是吧？这说明啊，经常把这东西拿下来。哎，这戒指只有在他拿下来的时候才会被摸亮了。您看他指甲，您看，这不是工作所需啊，他不是做收工活的呀，知道吧？那他是为啥他取下这个戒指呢？ 为什么呀？ 显然他不止一个亲人，哎，他多呀，是吧？不然这么长时间他肯定掩饰不了他那一魂的身份啊，因此肯定不止一个。哎，搜一个。 哎呦我的妈呀。这句英文说的。那你刚才说从加地夫过来，为什么是加地夫啊？ 哎呀，显而易见嘛。 那我怎么查不出来 啊？能笨啊。 那你说说。 哎呀，那这小脑袋里，你个小脑袋就相当的管你装啥，你这里头，哎呀，空的吧的， 真是一个欠抽的神蛋啊！ 你能看啊？这女的这不爱套，不是有点超时？ 嗯， 几个小时之前，肯定是淋雨了，大雨。 嗯， 伦敦没下雨吧？ 嗯， 这外套领子底下它也是湿的呀，把领子立起来挡风，知道吧？ 嗯， 左边口袋还有把伞。但是伞是干的， 那说明什么？ 没用过呀。 哦， 所以风肯定很大，打的没法用伞。 嗯， 哎，从这手提箱啊可以推断，他打算在这儿过一晚上，肯定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哎，但是行程肯定不超过2-3个小时。 嗯， 因为他的外套还没干，所以啊，我告诉你，在那段时间里边吧，几下大雨又刮大风的地方，他只有一个。 嗯， 那就是加地夫。 哎呀，你对这英国地理还挺熟啊。哎，你怎么知道他有手提箱啊？ 能看他有腿，这后头小腿肚上有这小泥点，看见没有？左腿上没有。你看那有时候啊，他其实拖了个手提箱啊，泥点呢刚好就飞溅到右腿上了。从泥点分布你可以判断，有短有小那种箱子，如果是小箱子啊。 嗯， 根据这个大小的箱子啊，这女的吧，她的穿着啊，她只可能是那种便携的小手提箱，所以我知道她肯定在这儿要打算过一晚上。是箱子在哪儿呢？哎，箱子在哪儿？你检查过了吗？ 没箱子。 你说啥？ 是你说半天就没有箱子，在这儿就没找着箱子呀？ 不可能。哎，哥几个，箱子有谁看见我一箱子了？ 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其实这番是卷番， 什么番？ 卷番， 卷福，卷番 、 都是 F 啊， 哎，可不是嘛啊， 好嘛， 很有意思啊，这是福尔摩斯的一段推理啊， 嗯嗯， 确实我们看到他这个推理呢，不能说多么的严密，但是特别的过瘾， 对，这经过中原化的时候是更过瘾是吧？瑞城摩迪说了，我是卷福 啊， 那个案子我不破了，我要报警。 警察在这儿呢，就跟警察讨论剧情的啊，案情的啊。忙里偷闲说：“哎呀，这看车呢， 嗯、 乐翻了啊。” 这个 HSH 他说：“确实是很浓厚的伦敦影。”戳中我笑点了啊！ 司仪说：“这个推理片呢，除了阿加莎，不要忘了希区柯克。” 希区柯克、 啊，我是刚刚买了一套希区柯克的这个经典的小说集，以及他对应的影视作品。 你不用看。你够苛刻了，你还 那我得去西边看啊。 司仪刚才举出来希区柯克的作品《后窗》《西北偏北》《鸟》。 对，孩儿他爸爸说，一人分饰多人的《西游记》里太多了。 嗯， 那全是一人分饰多人，是吧？ 对、 哎， 这个提醒的对。 嗯， 还有小葵说，刚刚打开听一段笑死了，听出来了，神探夏洛克嘛。 哎，是 这你都能听出来， 就神探夏洛番啊。这个司仪还说，86版的《狄仁杰断案传奇》啊，也不错。 哦，对，很老的那个。 对，今天没时间了，嗯，哪天让张帆。